成功是每个人都想要的东西，你要他要我有 Everybody want it bro。 谁都想游戏，谁都想成功，谁想成功。 主持人在看来过到钱包，看不懂你把上一句颠倒，成功需要把传统给颠覆，横空翻涌一并的天赋。为了生活我的任务就像印超级 IMB 的标记，似乎就缺离档次高低。男人把美女抱，女人抱男人腰，他就像腰包，让他钞票不断往里抛。女孩欠物我米不够，因为数量太多，想自立不 No two no three no no no no three no four。 社会就像个街，不如去接，现在只不过接入场先接。这不是说唱，这是我的生活，真实的名利真的，我不会讨好所有的人，我正朝着目标主浮沉。 生活就像游戏，我的胜利最好成就，我必须成功，只要想成功。一次次的失败就像谴责，我从容，一定会成功，只要想成功。 I want the money, I want them girls, I want them cars, I want them more。 只要想成功， Gucci, Lamborghini, Benzo, Bentley, Money, Cars, Girls, Oh， 我所有在你左右。 Louis Vuitton and Prada, Gucci， 别人有了不要妒忌，成功就出现在风雨过后，在你左右。 成功这个词，我不只说这一次，不要指着说唱歌手的鼻子说他们是痞子，李白也彼此，我们是现代的诗人，拨转罗盘指认做天才的指针。 风在叫，那个云在飘，还有我在跳，后宫三千娇妻，把钞票都在每个角，我一身狼腰，躺在千上小姐。 有人伺候药粉，披上门磕头药粉，七万岁万万岁，我称帝要怎地咋怎地。 生活就像游戏，我的胜利最好成熟，我必须成功，只要想成功。一次次的失败就像谴责，我从容，一定会成功，只要想成功。 I want the money, I want them girls, I want them cars, I want them more。 只要想成功，只要想成功。我要忘我的昨天，燃烧欲望的火焰，有成功，谁都想成功。 这首歌送给所有想要成功的人。By any means necessary, and a necessary evil, you mean something you